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廉以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趁而家系暑假啦，所以咧黄念恩咧特别安排咗一啲作品咧，就趁住呢个时间咧介绍俾啲听众嘅，无论大人咧同埋细路仔都啱听。 系啊，暑假究竟啱睇乜嘢书咧？其实有人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啦。不过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可能就系我哋呢几集吓，即系会讲嘅一个主题啦吓。秋婷有冇发现咧？踏入咗暑假之后咧，有啲乜嘢嘅转变咧？有人话揸车啊，朝早咧就会畅顺好多啦。啲路嚇，放工嘅時候即係會少啲車啦，咁因為冇咗好多校巴嘛。咁但係另一個咧特點，我覺得就係多咗好多細路仔咧喺食飯嘅地方啦、商場啦、喺街嗰度會見到啊。我覺得真係趁暑假，我哋可以去諗下，係咪係一個好嘅機會去了解多啲呢啲喺街上突然間多咗咁多喺我哋身邊嘅小朋友咧？咁我哋其中一個角度啦嚇，今日我哋就會由乜嘢係兒童文學，或者係從兒童文學呢個文類咧去開始傾。呢、这個話題啦，咁而我哋揀嘅書咧，就係、是、打正旗號係有兒童呢兩個字噶，咁就係周作人所寫嘅兒童雜事詩。咁但係咧，而家好多時大家見到嘅版本咧，就係、是、一個叫做《兒童雜事詩圖》。詹式唔单止有周作人写嘅儿童杂事诗啦，亦都有丰子恺所画嘅插图，咁就再加埋周作人好著名嘅研究者钟叔河所写嘅詹式，就系、是、一啲詹注啊、注解啊，俾大家睇下一个四十年代周作人笔下所写嘅儿童嘅世界，点样由一啲轻松嘅好似打油诗咁样嘅形式咧去表达出嚟嘅。 嗯，周作人呢一位作家咧，大家最熟悉嘅咧就系佢系鲁迅嘅弟弟喎。 系啊，咁可能我哋细个会读过嘅系《风筝》啦，吓、我唔知秋婷有冇印象啦，吓就系、是、鲁迅所写嘅，讲一个哥哥咧充满住悔意咁样咧，就话佢细个曾经咧击碎咗佢呢个弟弟嘅系玩风筝嘅梦想，咁到大个咧想追悔、想补偿翻、想两兄弟一齐放风筝咧都唔得啦。呢一篇嘅文章啦吓，就好似令我哋成日都有一个认识周作人嘅切入点，咁但其实周作人都系好著名嘅五四时代嘅一位散文家啦，咁亦都系著名嘅教授啊，有好精湛嘅，譬如话希腊文学嘅研究啊，日本文学嘅研究啊，咁佢喺中国现代文学史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贡献，我谂都系提倡所谓人的文学。咩叫人的文学啦？吓，文学梗系由人写噶啦，咁但系佢就由呢一个人性嘅角度去出发，人点样系透过文学表达出自己最真实嘅一面呢？咁而呢种嘅人的文学嘅提倡呢，除咗代表住五四之外呢，亦都可以同我哋今日介绍嘅周作人儿童杂事诗呢联系起嚟嘅。因为儿童就係人嘅生成嘅一个好关键、好一个本真嘅状态。咁所以周作人对儿童嘅关注，或者係写呢一组嘅儿童杂事诗呢，我觉得同佢呢个着重人性嘅人的文学嘅提倡呢都有关系嘅。 嗯，咁我哋攞住嘅呢一本咧《儿童杂事诗图毡式》咧，其实咧系有阿周作人嘅手稿嘅， 系啊，几好睇噶吓。虽然咧初初睇嘅时候觉得啲字要花啲时间先认得出呢啲毛笔写嘅字啦吓，咁但系咧里边系有佢嘅手稿嘅。更加好嘅就系有当年发表嘅时候，编辑揾咗丰子恺去画插画啦，两边去睇嘅时候咧，而家我哋作为读者系觉得相得益彰。 其实当年咧揾阿丰子恺画嘅插画嘅时间咧，其实周作人咧并唔系太满意呢个安排嘅。 系啊，周作人就有少少批评嘅吓，即系佢觉得丰先生嘅画风啦，似日本一位叫竹久梦二嘅插画师嘅风格，但系又学得唔系好神似咁样。咁而且咧，佢觉得有时有啲轻浮，有时咧亦都同佢自己嘅杂事师嘅世界可能个意思唔系一致咁样。咁不过咧，呢、這个我谂系一啲个人嘅见解，咁啊，周作人好直率咁样讲咗出嚟啦。咁但系而家我哋今日隔咗咁多年嘅读者去睇翻，我自己觉得咧，真系冇一个更加好嘅人选去画呢啲儿童杂事诗，因为我哋都知道丰子恺本身咧，佢除咗系 一个画家之外，亦都系好好嘅文学家。佢系一个非常之喜爱，即系有人话佢系中国最中意细路仔嘅人。咁所以唔揾佢画，揾边个画咧？所以到今日咧，我觉得周作人个人对呢啲画嘅睇法咧，对于我来讲就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自己就觉得是非常好看。 其实这本儿童杂事诗呢里面是分三个篇章的。 是啊，那它甲部呢就叫做儿童生活诗，月部呢就叫儿童故事诗，第三部呢就是儿童生活诗补，那就是补充甲部的儿童生活诗。那什么叫生活诗，什么叫故事诗，个分别在哪里呢？如果你看过的话就会知道，儿童生活诗呢顾名思义就生活化的，讲下小路仔最关心的事，譬如过年过节啊，吃些什么，玩啲乜嘢。咁而儿童故事诗咧，就系、是、喺中国嘅历史文献里边揾翻佢哋描写儿童嘅一啲故事，再重新去演绎，写成佢嘅杂事诗。咁我觉得呢两部分咧，骤眼睇落去好似差唔多咁样。咁但系其实咧，佢系做紧好重要两嘢。第一就系甲部儿童生活诗，你真真正正去观察一个小朋友嘅世界系点样。月部咧儿童故事诗，佢就系从历史嘅角度，令我哋去问翻，究竟我哋点样去对待儿童咧？吓呢个阶段系当佢哋唔重要嘅人啦，还是对儿童有好多误解咧？咁其实有好多反省可以喺里边揾到嘅。 嗯，咁当中咧，我哋集中要讲，不如讲甲篇嘅儿童生活诗先啦。其实入边都提到唔少咧，我哋自己都好中意嘅节日。 系啊，如果你话儿童生活咧，即系最令我哋印象深刻嘅咧，吓谂翻细个都系过年过节啦，吓中秋节啊、圣诞节啊、新年。咁样，咁而呢个儿童生活诗咧，佢嘅第一首咧都系讲新年，一年之初咁开始讲起啦。咁佢就话：新年拜岁换新衣，白袜花鞋样样齐，小鞭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钵齐。咁啊，讲嘅就系新年着新衫，咁而且咧样样都准备得好好啦，白袜花鞋。咁然后咧，妈妈可能再帮以前啲小朋友啦吓，佢哋束发就会绑起佢，男仔女仔都会嘅。咁就小鞭朝天红。红线扎，咁啊扎个冲天鞭就扎喺头顶咁样啦。最后一句我好中意噶，就系好生动咁讲，佢就话分明一只小钵齐，小钵齐就系我哋而家讲嘅马蹄啦。咁马蹄嘅形状大家知嘅，黑色，咁然之后有个尖端咁样，咁就话啊呢个扎咗条鞭嘅小朋友咧，就好似一只马蹄仔咁样啦。呢一首诗就系我哋睇到周作人嘅儿童杂事诗嘅风格，冇咩重要嘅信息要讲嘅。你可能觉得有少少无聊噶，咁讲话着衫、着鞋、着袜、扎鞭咁样，但系佢就俾到我哋一个好丰足嘅开心嘅印象吓，新年新开始着新衫，咁而且咧嗰个儿童嘅可爱嘅情态咧都会睇到。当然啦，加埋丰子恺嘅画啦吓，咁亦都会见到就系两个小朋友咧向妈妈好似祝佢新年好咁样，咁其中一个扎住冲天鞭嘅咧，仲好恭敬啊吓， 跪晒喺度啦， 跪喺度即系为佢拜年咁样吓，我都未做过。呢一个小鞭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钵齐咧，讲咗儿童嘅可爱嘅模样。讲完呢首新年之后咧，就系、是、继续去讲元宵佳节又做啲乜嘢啦吓，咁、啊、然后收到啲压岁钱之后，首先要买玩具啦吓、啊，买金鱼啊，或者系制成嘅铁做嘅小玩意，咁呢啲都系我哋今日咧都唔知嗰啲形状系点。如果唔系呢啲杂事诗记录咧，我哋都唔知以前啲小朋友系玩咩玩具噶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个拜年嘅描述啊，咁就係第三首拜年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方便搭地铁去拜年啦，要下乡嘅，即係去啲近郊或者可能翻一个少少乡下咁样近近地就去拜新年。咁佢就话：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归州双劳动，打开母盒吃桃钱。而家就咁听咧，其实有啲字都唔系好知点解噶吓。咁但系咧，简单嚟讲就系两个小朋友就同个妈妈咁样就一齐拜年啦。咁样拜年嘅时候咧，好形象化嘅形容下，半日猴儿着小冠吓。咁啊睇埋丰子恺嘅话，你就好清楚啦吓。就系呢啲猴儿啊，好亲昵嘅一个叫法，即系话呢班马骝仔啊吓，平时好曳嘅细路仔啦，着咗啲好似大人嘅咁样嗰啲薄帽啦。咁样，然之后着到成个小大人咁嘅衫，咁然后咧拜完年之后，半日猴儿吓，即系话你半日咧要乖乖地噶嘛。我哋去过拜年都知啦吓，有时未必次次都咁好玩噶嘛。闷咗半日之后咧，到你坐翻船，待得归舟双劳动，喺度一路摇船一路翻屋企嘅时候咧，唉，可以翻翻自己嘅自由世界啦，可以松一口气啦。打开母盒吃桃钱，咁、那个母盒就好似一个装母嘅圆形嘅盒啦。咁就系去完拜年之后咧，嗰啲亲 戚朋友就送翻啲点心俾你拎走啦。咁咧佢哋就急不及待，未翻到屋企喺个船嗰度咧，已经打开定去食陶钱。咁啊，陶钱呢个咧就系合陶个陶啦，钱咧就系九钱个钱。咁原来咧就系根据钟书河嘅煎注去讲翻，佢哋有嗰个南方的茶点吓呢篇文章里边讲，陶钱咧就系啲合陶果仁就将啲糖浆包住佢，缠住佢咁样啦。其实食就唔系特别好食，但系咧系属于比较名贵嘅茶点咁样。呢一个我觉得又系好生动，即系讲咗话系去拜年嘅时候嗰半日咧就要好乖，咁然后半日咧又可以翻翻去自己自由天地嗰种心态。咁然后佢好似跟住个节日啦，季节咁就去到上元节啦吓。上元佳节嘅意思咧，亦都即系我哋而家讲嘅元宵啦，元宵咁啊两样嘢啦，细路仔玩灯笼同埋食汤圆，咁佢就话上元切公立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元宵就真系汤圆啦，就系、是、上元节嘅时候，家家户户点到四下光明咁样啦，有蜡烛啊等等，咁然后咧仲光过日头咁样吓，咁所以你买咗个鸡形嘅花灯咧，都冇乜用处啦，不如就去厨房吓搞下妈妈咁样啦，就行入去咧睇下佢煮汤圆系点啦，咁啊丰子恺就画咗下两个小朋友拎住一盏鸡形嘅花灯咁样咧，就系企喺侧边睇煮汤圆啦。呢一首上元第四首诗咧，我觉得又系睇到一种小孩子嘅可爱啦。妈妈喺度做汤圆，自己入去厨房嗰度打扰吓，可能细个都有呢咁样嘅经验， 有 都系好似八卦下，或者入厨房去睇下，都系充满住嗰种欢乐啦、丰足嘅感受噶。咁然后到第五首啦吓，就讲放风筝啦吓，就系喺郊外啦吓。风筝咧，头先我哋讲过鲁迅嘅《野草》里边有风筝呢篇啊，好著名嘅文章，讲到佢同细佬之间吓，因为风筝而起的一段回忆，周作人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喜欢放风筝呢？原来真的是的。那这首呢就是讲到风筝了，他就讲鲶鱼飘荡日当中，蝴蝶翻飞上碧空，放遥虽防寒食近，莫交遇着乱头风。讲的什么呢？就是放风筝的日子，有一些叫做鲶鱼，即系一种鱼形嘅风筝啦，吓就飘荡喺日当中。咁然后有啲蝴蝶形嘅风筝啦，飞上碧空。放遥呢个遥咧，即系我哋广东人讲嘅纸鹞啦。鹞本来就系指一只小型嘅麻鹰，咁就系我嚟借代，即系话纸鹞好多时嘅形状都好似一只鹰咁样啦。咁啊，放遥虽防寒食近，就嚟寒食节前后啦，即系清明节之前少少啦，就要留意啦，因为咧嗰阵时系成日有一啲叫做乱头风。乱咧就系混乱个乱。头即系我哋头颅嘅头啦吓，嗰啲风就系吹过嚟嘅风，乱头风咧，我谂系有少少好似啲无定向嘅旋风咁样啦。放纸鹞嘅时候就好怕遇着佢，因为会吹断嘅纸鹞就会唔见咗啦。呢、这个又系杂事诗里边真系一啲冇乜好重要嘅事吓，但系小朋友过完年之后啊，可以去到一个山岗上边，心胸好舒畅咁样啦，系放纸鹞嗰个情景咧，我哋都会睇到嘅。 嗯，咁其实听翻呢五首诗咧。再谂翻，其实而家嘅细路仔真系个生活已经完全唔同晒噶啦。 咁你觉得系得意咗啊，定系丰富咗啊，定系会觉得同情而家嘅细路仔咧？ 冇咁多闲情咯，而家嘅小朋友。 我都唔知啊。即系如果你话去问一个小朋友话，不如你而家唔好打机啦，同你放纸鹞啦，未必个个人都咁有兴趣吓。咁但系事实上咧，睇呢啲杂事诗嘅时候咧，我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吓，即系有闲情啦，而且咧个生活系充满住期待嘅吓，即系话好期待有咩佳。佳节嚟到或者系可以出去放纸鹞去玩咁样。不过咧，以前嘅细路仔同而家嘅细路仔一样啦，都系有一啲责任噶，即系要翻学呢样嘢嘅。所以第五首风筝之后咧，就系、是、第六首嘅上学啦。上学咧就系咁讲嘅。龙灯蟹摇去迢迢，吓嗰啲灯笼啊蟹形嘅风筝咧，全部都远去啦。关进书房内寂寥，要翻到去书房里边读书啦。盼到清明三月节，要等咧，一路等到清明三月节嘅时候咧，先可以去上坟船里看皎皎。咁咧就系话咧，要等清明去扫墓嘅时候咧，我哋先有机会出去咧去睇皎皎。咁皎皎咧就系、是、女字边一个皎字吓，读皎。 考嘅时候咧，就系、是、解一啲容貌美好嘅女子。点解系清明节先至可以睇女子嘅咧？咁样咁原来以前嘅传统啲嘅中国啦，一般女子唔会出门嘅吓，咁所以咧要去到清明节一家人上坟嘅时候咧，先至会见到外边嘅世界。咁所以大家就觉得啊，嗰阵时先好多女士可以睇咁样。咁啊，有人就觉得周作人呢一首诗咧，有少少就用咗大人嘅心态喺细路仔身上，因为细路仔可能我中意放纸妖多过睇搞搞，即系睇靓嘅女仔。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咁呢个咧就系我觉得好形象化去讲到咧，我哋而家都会有嘅心态，就系话放完个圣诞节，放完新年假，然后咧就一路数，哎，下次放假系几时咧？咁 打风啦，会唔会系？ 咁啊，二三月就早一啲啦，打风咁样。咁所以咧都好似等啊，下一个公众假期系几时咁？咁啊，细路仔嘅心态都系一样嘅吓，就系、是、话啊，玩完晒啦，而家就关进书房内直聊，要跟翻一啲先生啦去读书。丰子恺嗰幅嘅插画咧，都系好形象化咁讲到啊，好似哎呀又好闷啦，要翻去读书啦。咁但系咧呢个内直聊，佢又唔系好强烈咁样去话读书唔好，翻学唔好嘅。佢只系讲咗一种人之常情，就系、是、话几个阶节过去啦，又翻去一个读书嘅规律嘅生活啦。呢一啲嘅细节，咁一路咧喺啲儿童杂事诗里边都会有噶，譬如话有食香瓜啊，即系好似蜜瓜吓呢类嘅小事啦吓，或者系一家人围住咧吓，即系饮呢个好清淡嘅蝦殼筍頭湯。咁我睇咗好耐，其實咧佢就話係一種聽起上嚟其實幾寒酸嘅食物嚟嘅，即係攞啲蝦頭，然之後啲筍頭，即係啲唔係好好食嘅部位咧，係將佢熬湯咁樣。咁但係大家飲嘅時候咧，就覺得好清淡嚇，而且咧就係、是、一家人坐埋咧好開心嘅咁樣。咁啊，仲有啲竹蟋蟀啊，或者啊中秋節啊，又玩乜嘢去食啲乜嘢咁樣。咁喺呢一組嘅兒童生活詩裏邊咧，我哋就睇到周作人兒童文學嘅好重要个意义啦吓，就系佢唔系随便去加好多大人嘅世界里边俾你嘅寓意啊，或者要教你做人嘅道理，点样做个乖嘅小朋友啊，完全冇噶。佢只系进入到呢啲小朋友嘅生活，尽量代入佢哋嘅世界，佢哋最期待啲乜嘢，平时生活遇到啲乜嘢，食乜嘢，玩乜嘢，俾我哋去感受或者系进入翻童真嘅世界。咁但系呢个童真咧，我觉得都仲有多一重嘅意思嘅，即系我哋头先讲过就系、是。佢寫於40年代啦，40年代嘅中國咧，其實係一個啱啱抗戰勝利之後嘅嚇，咁但係其實內戰亦都開始，咁啊一個好多嘅苦難嚇，或者係百廢待興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睇呢一組嘅兒童生活詩嘅時候咧，俾我另一個好強嘅感受咧，就係、是、其實佢推翻咗好多我哋成日覺得中國人食都冇得食啊之餘咧嚇，就係好多動盪啊，好多愚昧啊問題嘅現代文學世界咧，佢好似係讲一个完全唔同嘅世界，譬如头先我哋讲呢啲儿童咧，佢唔系乜嘢大嘅富贵人家咁样吓，有好多都系平民百姓咁样吓，就系、是、大家围埋一齐喺个天井度食下饭，呢一啲嘅生活，其实我觉得。佢除咗係兒童嘅生活之外咧，亦都係一個作家，佢對於一個和平嘅豐足嚇太平盛世嘅美好生活嘅想像嚟噶。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啲嘅兒童生活詩咧，佢唔單止係講緊兒童，其實佢係由兒童去問翻我哋一種對理想生活嘅渴望係乜嘢。我哋可以咁講嘅，其實。兒童嘅世界係一個大人世界嘅反應，譬如我哋有時聽到有啲人話啊，而家啲細路仔好少笑嘅，或者係而家細路仔好老積喎咁樣，咁我覺得好多時都會諗翻係邊個人令到佢哋有一個咁嘅環境，令到佢變得咁老積或者咁大壓力，唔識笑咧？可能係我哋大人先要諗翻係咪有份去做呢個環境咧？咁我覺得睇周作人咧，佢亦都唔係話鬧我哋大人世界，佢唔係直接咁講，佢只係話一個世界，如果我哋可以欣賞兒童生活，我哋係可以樂在其中，呢、這個世界裏邊兒童係可以快快樂樂咁期待佢想要嘅嘢咧，呢、這個就係一個理想嘅世界，一個文明嘅。世界 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听一听粤篇嘅儿童故事诗嘅第一首诗《老子》同埋第二首嘅《晋惠帝》先啦。 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一老子。当年你以老而偕，其事差堪比老来。想见手持摇孤冬。白头卧地哭咳咳。二晋惠帝，满野蛙声叫国之， 累他郑重闻官司，痛心自有天真处，莫道官家便是痴。 我想问下咧，点解咁多首诗咧？黄念恩特别刻意会拣选呢两首诗俾我哋嘅听众去听咧？ 咁一来系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唔可以讲晒咁多首嘅儿童故事诗啦。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就系，我觉得儿童故事诗个特色，正如头先所讲咧，系佢由中国好多古代历史啊典故里边咧，去揾翻儿童嘅足迹。咁而呢两首咧，好特别地，好似对照咁样咧，揾咗两个佢觉得关于儿童。而可以帶一啲問題俾我哋思考嘅例子嘅。咁頭先我哋聽到嘅咧，就係兒童故事詩裏面第一首老子，寫老子嚇，咁就係我哋知道啦，道家思想嘅主要人物啦。傳聞佢咧嚇一出世嘅時候咧已經白髮蒼蒼啦，即係冇後生過嘅，改得個名好啱啊，就係老子啦嚇。咁但係咧，其實首詩咧後半部咧就係講另一個由老子聯想起嚟嘅嚇，就又係一個白髮蒼蒼嘅人，又係咧好似細路仔咁嘅。咁呢個可能我哋有時都會聽過嘅一個中國古代嘅故事啦嚇，就係有一個叫做老來子嘅人。咁佢父母又係年紀好老咧先至生佢啦。咁而到佢老嘅時候咧，佢父母就當然更加年紀。几老迈啦，咁佢要为咗咧令到父母开心咧，古书里边记载咧就话有一次佢攞水俾父母饮嘅时候咧，唔小心跌倒，咁佢自己已经系一个老人家咁样啦，咁所以咧如果跌倒其实都几惨噶，咁佢为免父母伤心咧，佢一跌嘅时候咧顺势咧系就扮 B B 咁喊啊吓，即系话哎呀，系啦，秋婷你扮得好好啊，你有资格即系去做老来子，好有孝心吓，等到佢父母觉得好好笑，咁就唔会伤心吓，因为呢个年纪老迈嘅仔咧吓就跌倒啦咁样。咁但系咧，根据鲁迅同周作人啦吓，佢哋后来讲呢个故事嘅二十四孝啊吓，关于吓里边嘅其中一个故事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佢系有啲不以为然噶。佢话因为咧后来嘅人就将呢个故事变本加厉，就话呢个老来子咧系会着啲彩色嘅衫啊，拎住个摇鼓啊咁样咧去氹佢父母开心，因为扮细路咧就去娱亲啊。中国人就觉得好孝顺啦。咁但系鲁迅同周作人就话咧呢啲唔系叫孝顺，呢、这个叫做肉麻当有趣吓。咁第一细路仔其实唔系会成日着住啲彩色衫，拎住个摇鼓噶吓，佢觉得呢个唔系真嘅儿童嘅形象啦。咁第二咧就系话夹硬要去改变自己嘅天性吓，明明系已经系一个老伯伯啦，你仲要扮细路咧，亦都唔系一个好好嘅讲法。咁所以佢哋咧对呢个故事唔系咁满意啦。咁但系佢批评归批评吓，喺呢一首儿童故事诗里边咧。我觉得佢描述嗰个白头卧地哭咳咳咧，都系几形象化嘅。同埋咧，更重要嘅，我觉得呢首诗作为第一首咧，写儿童，但系佢就揾咗叫老子吓，或者系老来子咧，去说明其实儿童系应该系天真嘅吓，而唔系我哋去为咗一啲目的，譬如话要孝顺，去扮天真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摆喺第一首里边咧系好特别，而且咧好有心意嘅。而第二首咧，我哋头先听嘅就系晋惠帝啦。晋惠帝，如果你一时唔系好谂起呢一个东晋第二位皇帝嘅司马氏究竟系边位嘅话咧，你可能都会听过一句说话或者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昏君，人家说啊，啲老百姓咧吓，苍生都就嚟饿死啦，米啦、粟啦都完全冇得食啦。咁佢就问：诶，何不食肉糜咧吓？咁冇米食，咪食肉粥咯吓，或者系有啲肉碎熬嘅汤咯。呢、这个好出名啦吓，就系、是、成为咗百代之间吓呢个昏君嘅形象啦吓，就系晋惠帝啦。咁有晋惠帝嘅故事，何不食肉糜？当然就俾我哋觉得唔知民生疾苦啦。咁而且咧昏庸无道嘅。咁但系咧，周作人好得意喎，佢写晋惠帝嘅时候咧，就系讲佢另一个故事，一个冇咁出名嘅故事，但系咧系充满天真嘅角度去睇佢。喺丰子恺嘅插画里边咧，就系两个细路仔吓，着得比较靓嘅吓，咁然之后就一个踎咗喺度咧去睇青蛙。咁啊，晋惠帝有另一个出名嘅故事嘅吓，咁就系佢有一日喺佢御花园行嘅时候咧，就听到嗰啲呱呱声嘅青蛙叫啦，或者叫虾毛啦吓，佢就问佢左右嘅随从话：此名者为官府。 师傅，即是说这些在这里叫的青蛙，它是为了公事而叫啊，即是因为它在我的御花园里面有人叫它要叫啊，还是它自己想叫的呢？那这个官符师傅呢，就是这个周作人的杂事诗里面那句，他说累他郑重问官师，那就是这个青蛙叫呢，搞到他呢想问究竟这青蛙是为官叫定是为师叫这样。那这个故事虽然没那么出名，但是同样都被解读成呢，这个晋惠帝真的又傻啦，又蠢啦，又心地不是几好啦，亦都不关心民生啦，连只青蛙他都当是皇家的青蛙这样要为他而叫。那但是呢，周作人似乎想为他平反，他就说其实晋惠帝都是一个九岁就被立为太子的少年，他生于宫中，他又不知道外面的事，所以他见到一只青蛙叫，他想问他究竟是不是有人叫他叫的，还是他自己叫的。如果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之下，可能有些老师说他你想嘢都几 多角度， 是啦，几不直接，几多角度的，你几多元智能的这样。但是现在就是历史上面没有人可以给一个这样的评语他，就觉得他是很傻很蠢的一个昏庸的皇帝，只怪他是生在一个东晋的乱世，他之后就引起这个八王之乱，所以历史上都不可以有一个好的评价的了。但是周作人呢，想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说其实他都是一个小孩子，或者是我们退一步再想，就是每个人几大间大学的人都曾经是一个细路仔，我们有没有一个宽容的世界去了解这些细路仔呢？同心自有天真处，就是这幅插图的个暗语，也都是杂事诗里面的其中一句。很多东西其实不需要追求的童真，它本身就是这样，听到一只青蛙叫，你问一下它为什么而叫呢？周作人甚至乎将它再推进一步，就是说有时我写文章都想问一下自己，我究竟为官府、为师傅、为大众而写，还是为自己而写。 咁唔知道听到呢一度会唔会有听众朋友同我一样都有个諗法，就係想问下黄念恩，究竟你觉得呢本儿童杂事诗係适合大人睇多啲呀，定係小朋友睇多啲嘅呢？ 係，我都知好多人都会想咁样问㗎，好多时啲儿童文学出现咗之后呢，都想问究竟係写俾边个睇。我諗呢，周作人写嘅时候呢，一定唔係淨係俾小朋友睇嘅，淨係俾小朋友睇嘅话，你自己同佢倾偈都得㗎啦。咁所以呢个杂事诗其实肯定係会有好大嘅程度係想俾我哋一些大人的读者呢，去思考一个儿童温饱、快乐的童年呢，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世界应该拥有的东西。刚才说的晋惠帝、啊、那些这样的问题、或者一些这么好像不幸、被人认为不好的儿童、其实往往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外边的世界太邪恶啫。 假如听紧遇见文学的听众，希望我和黄念恩在节目里面介绍你喜欢的作家的某一部作品的话，欢迎你们写电邮来 ceu@rthk.hk， 附上一段故事是关于你和这部作品的一些渊源，又或者是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作品的话，那我一旦被我们揀选中的话，就会送32GB 的 USB 和插电器给你，亦都我们会在节目里讲回这部作品的。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